总会有一个人在等着你，穿过人山人海走向你，你就是这个人闯进我生命，让我明白原来爱如此美丽。总会有一个人会属于你，翻山越岭只为寻找你，你就是这个人